六，光寿无量，一心观礼，寿命无量，光明无量，菩萨弟子，声闻天人，寿命悉皆无量，国土名字都胜十方，无须无变，建立常言，殊胜稀有。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底下光寿无量，这个好重要，这个是第六了。一心观礼，寿命无量，光明无量。极乐世界这个教主，寿命是无量，所以无量寿佛放的光明也是无量。下面还要讲无量光、无等光、无对光、无外光，十二个称号，光明也都无量。不单止佛是这样，而且国中所有的这些菩萨弟子，所有的声闻天人，悉皆如此。这个声闻天人是指住往生的人，不是我们讲凡圣同居土吗？实际你仲并没有断惑、你见思惑仲在这里、是佛接引而往生的，仲是凡夫。但虽然是凡夫，但是你不再退了。所以最不可思议就在这里。因此从他断惑的水平，他仲是天人。人仲有些人呢，他只是断了见思惑，仲有尘沙惑，仲有无明惑。所以他的程度只相当于声闻，这个称为声闻。如果他仅仅发的是小乘心，根本不能够往生。因此我们就超过了阿罗汉。大家要知道，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小的事情。阿罗汉已经不闻他方佛名，亦都发不起要广度众生的心，他只是波涅槃，自了了，我了了，我清净了，我再亦都没有烦恼了，他就大功告成。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他无我了，无我了，所以叫人无我，他涅槃了，他真是没有烦恼了，但是尘沙惑、无明惑都没有破。这一种无穷无尽，时间空间都无尽的，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永远无休止的，都让他们得到一切彻底的利益。这样一个宏大的心胸，阿罗汉无法起来。所以佛批评是招牙败种。所以我们现在发心要超过阿罗汉，就在这里，不是只求自己了脱，要解脱嘛。这样这种声闻就是说，他断惑的水平达到和声闻平等，但是都是发了大乘心的。如果不发大乘心，只是声闻，不能够成就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一佛成，都是大乘法心，都是要成佛的，这个寿命无量，国土名字都胜十方，这个国土的庄严种种超过了十方，这个国家的名字到处闻名亦超过十方。我们要数他方佛国，我们数不出几个来，是吗？大家只是知道极乐世界的人好乜嘢，我哋就係佛教徒。我呢个恐怕年岁好多啦。你要叫我再背一背知道仲有乜嘢乜嘢嘅佛国，我亦都背唔出几个嚟嘛。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名字它圣十方，大家容易记得，到处都有人在这里讲，经常都在这里介绍。无虚无变，这个世界它没有在那里衰退衰变，没有变化。将来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就是要大爆炸的，决定是要毁灭的。所以将来讲的那个火灾啦、风灾啦，将天都要烧光。实际是个乜嘢？实际就是一整个的，或者是银河，或者是乜嘢一个大的核爆炸，互相触发，就全部核爆炸啦。因此，所谓那个火灾就是热波。所谓那个风灾就是压力波、核爆炸，这一切都逃不过。这一切世界现在是有，现在天文学已经证明了，有些世界已经是在新生，从这个微尘中又在那里聚会要形成世界，有些世界已经衰老了，就是要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白矮星就是讲最后的能量在那里爆发，最后它就要不得了，整个的。所以现在天文的理论说这个大爆炸的理论怎样出现的一个大爆炸的产物，那个过去当然有个世界出现过一个大爆炸，大爆炸之后这些微尘又聚会，就是成住坏空。成了之后就存在，是住，住了之后要坏，坏了之后变成空，爆炸就空，空了之后又成，循环不已，都是在这里循环。而这种学说科学也都承认，但是极乐世界无衰无变，因为它不是我们这种微尘所成的世界。底下就要讲，我们是微尘所成的世界，它那个不是微尘所成的世界，所以它无衰无变，建立常现，所以到了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保险。殊胜稀有，阿弥陀佛。非常殊胜，非常稀有，阿弥陀佛。